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5集，出嫁三。东院的彩云院中，沈婉云见到沈园的时候，上前抱住沈园，泣不成声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一个人的惶恐和无助，终于在见到沈园的一瞬间全部爆发出来。沈婉云哽咽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就连已经木然的如人偶一般的沈清，看到沈园时绝望的眼底也闪过一丝光彩。沈园安慰了一会儿沈婉云，又上前摸了摸沈清的头。沈清忍了忍，终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道： 二哥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？ 沈婉云一看沈清哭了，也跟着哭，一时间屋中哭声震天，好不凄惨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办丧事，哪里猜得了是喜事。沈云眼底闪过一丝阴霾，他自幼在将军府长大，虽然将军府中最有权势的是沈信夫妇，不过在他看来，那二人不过是只会打仗的武夫，生的女儿也是个蠢货，这些人都能被他们二房轻易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至于他的母亲和妹妹，也一直过得优雅富贵，相比之下，那沈妙反倒像是一个乡下来的暴发小户的女儿。而如今那个暴发户一般的蠢货竟然将沈婉云和沈清逼到这种地步，对于沈园来说无疑是挑衅。沈婉云在给他的信中已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，在沈园看来，虽然沈婉云的计划也不是完美，可沈妙能够回击甚至安然脱身，实在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。 母亲别哭了。 沈园的神色并未因此有些动容，他道： 哭也无济于事。 元哥。 沈婉云抓着他的手： 你是个最有主意的，你一定能救你妹妹，对不对？ 闻言，沈清也期盼地看向沈园： 二哥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我不想嫁给那个人，本来不该我嫁给他的，二哥你帮帮我，帮帮我。 虽然沈清也有些惧怕自己这位哥哥，可是自小只要他受了欺负，沈园都能不动声色地帮他赢回来。对沈园，沈清是又爱又恨，如今沈园就是他的救命稻草，自然要狠狠地抓住。 不能。 沈园的神色冷静得几乎冷酷。 亲事到这个地步，没有转换的可能，不能因为妹妹的任性害了所有人，所以这个亲事妹妹必须解。 话音刚落，沈清便瘫软在地，顿了顿，终于绝望地哭出声来。他这般动作，方才化好的妆容尽数花了，脏兮兮的满脸都是，而他浑然未觉。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 沈婉云喃喃道： 虽然没有办法毁了这种情势，但是我沈园的妹妹也断然没有被人这般算计了救完的道理。沈妙一夜之间变得这般聪明，要么是背后有人指点，要么就是她从前都是在装。若有人指点倒是好办，可是这一装就是十几年，未免也太过可怕。 那个小贱货就像是犯了邪，眼看着事情就要成了都被他逃了。云儿，那个贱货他不能留。想到如今这一切都是拜那个贱人所赐，我就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。 母亲如今不能肆无忌惮地对付他，不过是因为有大伯一家。听说大伯如今要在京城多留半年，这样一来沈庙的靠山就更久了。哼。 沈园看了沈清一眼，沈婉云身子一抖： 可也不能就这么白白算了。 自然不能算了，这世上 靠山再大，也要倒的那一天。沈庙既然有靠山，就让他靠山倒了就好。他把一家留在京城也好。 沈园的唇边浮起一抹笑容， 省得我一个个找过去。 沈婉云心中没来由的有些惊怕，可看着瘫倒在地的沈清，一股火气立刻冒了出来。 元儿，一定不能放过那个小贱人。 哼，放心吧。 沈元目光阴沉，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玩手段，我就原无奉还。既然沈庙害了母亲和妹妹，我就让他们沈家大房最后就只剩沈庙一个人，留一个人慢慢玩，那才叫有趣。 他慢腾腾地笑起来。沈清的这个新娘妆到底还是要重化了。喜婆惊讶地发现，这一回上妆的时候，沈清的表情比起之前的死气沉沉来显得要灵动了一些，至少看起来终于是有一些人的气息了。沈月和沈妙过来送天庄的时候，沈清甚至还对他们二人笑了一下。只是如今沈清因为怀孕身子有些浮肿，这些日子又情绪十分的焦躁，即便上了妆也显得苍老憔悴。这么一笑，非但没有少女的娇俏，看起来还有些古怪的可怕。 大姐姐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 沈月的眼睛红红的说道。 一定。 沈清应了，又看向沈庙，哑着嗓子道， 五妹妹与我的恩情我一定会报的。 虽是笑着的，可话中的阴狠却让沈月也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我等着。沈庙也微微一笑，之后的事情便显得顺其自然了。沈老夫人避而不见沈清，沈清只能和任婉云说话，因为这一次出嫁到底是不甚光彩的事情，沈府众人都显得有些尴尬，那些个用来祝福的喜庆的过场都做得马马虎虎。到最后上喜轿的时候，是由沈园将沈清背上了喜轿，而最让人感到难堪的是，玉亲王根本未曾来接亲，只派了一个管家前来。沈园背沈清的时候，将军府门口围着的百姓都对着他们指指点点，谈话若有若无地传到众人耳中，皆是说沈清不知廉耻，水性杨花之言。即便任婉云和沈园心中愤怒，可众口铄金，总不能将百姓们全都处死。待终于起轿后，沈园回到了沈府门口，走到沈庙身边站住，看着轿子远去，开口道， 五妹妹看起来倒是平静得很。 嫁人的不是我，我为何不平静？ 五妹妹可知，青儿这一去嫁人，未来又会如何？ 未来如何，并非你我二人说了算。沈月好似没有听到沈妙的话，自顾自地说道。 世上之事，千变万化，有时候眼前进退维谷，却不知日后也许会柳暗花明。有时候虽然瞧着面前道路豁达，说不准。 他的声音猛地一沉， 是将自己逼进了死胡同。 没错，世上之事谁也说不准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指不定前面就没路了。沈园终于转过头，正视着沈庙，他的一双眼睛上下打量，让人分外不舒服。让人不舒服的还有他的话。他说， 我今日才发现虎妹妹原是个聪明人。 沈妙不置可否，却听得身后一声大吼， 妹妹。 沈秋急匆匆地跑过来，警惕地看了一眼沈园，才对沈妙说道， 妹妹不要乱跑，这外头歹人多得很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知道会出什么损招。 沈园看了沈秋一眼，又笑了。 大哥真会说笑话。再说了，吴妹妹这么聪明，怕是无人能算计得了她。至于吃人吃面不知心这句话呢，或许有人更适合也说不准。 沈秋冷笑一声， 哼，我妹妹生性纯良，比不得那些个阴险小人，我这个做哥哥的自然要时时操心，不然那些个读了书的豺狼一口把他给吃了，哭都没地儿哭去。走，妹妹，咱们坐马车去亲王府。 沈家的人也要跟着去亲王府参加喜宴的，不过沈秋这番话却是实实在在的表示不信任沈源。沈源看着兄妹二人离开的背影，目光中闪过一丝狠色。沈家的喜轿要游历过定京城大半个城，还都是往最繁华的街道走，毕竟是皇后亲自赐的亲事，排场自然要盛大。即使所有人都知道这桩亲事并不光彩，却也还要敲锣打鼓的人尽皆知。而最繁华的路段上，快活楼靠窗的位置，白衣公子还是如往常一般轻摇折扇，看热闹一般的看着窗外头那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。迎亲队伍边走边撒铜钱，看热闹的百姓便一拥而上的上去争抢，这样看来似乎也是喜气洋洋的。然而其中各种滋味只有轿中人自己才知道。 沈家这亲事的排场也挺大的。 季雨舒把玩着手中的银块说道， 我也是许久未曾瞧见这般热闹的亲事了，也不知日后我迎娶那芍药姑娘有没有如此盛况啊。 还惦记你那芍药姑娘呢。 高阳看了他一眼， 雨舒啊，我记得你还有个未婚妻吧，你这样对芍药姑娘献殷勤，你那未婚妻知道吗？ 都说了那是娃娃亲的戏言，谁知道她长什么样啊。我不娶，我就爱芍药姑娘，要是芍药姑娘不行，那沈家五姑娘也不错。嘿嘿， 他嘿嘿一笑，看向对面的人， 谢三哥是不是？ 谢景行瞥了他一眼，干脆懒得说话。高阳嗤笑一声， 沈妙，就怕你没命娶。 什么呀，别说的人家姑娘像个罗刹一样，我还就看中她聪慧灵敏胆大心细了。 季雨舒不服气， 再说了他长得也不错啊，听说之前他还喜欢过定王那个小子，好端端一姑娘眼神怎么不好，定王能比得上我吗？真是。 高阳看着季雨舒， 你真行，不过你的这位沈姑娘好像快有麻烦了。 什么麻烦？ 沈清的哥哥沈元回来了呗。 高阳有些幸灾乐祸， 沈妙把沈清坑到亲王府，沈源定不会放过沈妙。这沈源可不是什么省油灯，将军府二房中怕是沈贵都比不上沈源老谋深算，而且这个沈源最是心狠手辣，下起手来绝不会手软。 沈源好像不是普通人呢。 季雨舒突然想起了什么， 他不是傅秀仪的人吗？ 一个小喽啰而已。 谢景行突然开口，懒懒地扫了一眼下方， 跳梁小丑你没看得上眼。 哼，你还是这般狂妄，接下来如何？ 等。 等人开局，然后捡漏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